俄罗斯的塔斯社、星球电视台、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时事通讯社、伊朗新闻电视台和中国新华社6月3号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言人就美国最近以我国的威胁为借口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拦截试射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